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21集。 你在家吗？ 哎，在我姥姥家呢，明天回去。怎么了？你在哪儿呢？不是说回家吗？ 嗯。 啊，编号也回家了。 嗯。 要不你过我家去吧，我现在回去。 不用了，我没事。 万飞每月去姥姥家住一天，他姥姥每次都舍不得他走。边南最不乐意的就是打扰老太太享受天伦之乐。 你是在家还是出来了？ 在家呢。行了，你陪你姥姥吧，我挂了。 啊，明儿我回家了给你打电话啊。 嗯。 边南挂掉电话，有些郁闷的在小区门口站着，饭也没吃，还拎着一包换洗的衣服，结果连家门都进不了。站了几分钟之后，他抬手拦了辆出租，打算回学校随便吃点东西，就待宿舍里睡觉得了。车开到学校路口，拐到路边，边南让司机停了车，路口这边全是小吃店。他一边掏钱，一边打开了车门，一条腿迈了出去。旁边的店里有人喊了一声： 哎，边南，来得正好。 边南没有回答，只是顺着声音迅速扫了一眼，看到了潘逸峰那帮人正蹲在一家奶茶店门口。潘逸峰见了他，就立马一蹦，往车这边走了过来。边南飞快地把腿缩回了车里，关上了车门。 师傅，开车，我在这儿下了。 周末学校没什么人管，出入也自由，简直是打架斗殴的好时光。潘逸峰守在这儿的唯一原因，就是他在纠集人马，准备找不知道谁的麻烦。边南本来就不太愿意跟他一块混，现在又刚把秋意打成那样，不想再惹什么麻烦。出租车掉头开走的时候，边南回头看了一眼，潘逸峰指着车，嘴里骂骂咧咧的，听不清在吼什么。 去哪儿？ 购物广场。 司机开着车往市区走，边南对着窗外发愣。如果是跟万飞在一块儿，网吧、电玩城都是好去处，但一个人待在这些地方，他会觉得没劲儿。他不喜欢热闹，一个人待着却也会不舒服。车到了地方，边南下了车，慢吞吞地晃进了商场里。这个时间商场里人很多，他混在人堆里转了几圈，到顶楼想随便吃了点东西，结果发现所有店里都堆满了大人小孩，于是又慢吞吞地往楼下晃。晃到四楼儿童玩具区的时候，他停下了脚步，犹豫了一下，走到了货架之间，很多变形金刚，大的小的。他摸出手机，拨了秋燕的号码。 大虎子。 靠，秋意。 嗯， 我找二宝。 大虎子， 我给你买变形金刚呢，你喜欢哪个？脑一边悄悄说给我听，别让你哥听到。 我喜欢大黄蜂，我可喜欢大黄蜂了。 好，那就大黄蜂。 哎，大虎子，你吃饭了吗？ 吃了。 真的呀？今天我哥哥炸了鱼柳，你想吃吗？ 我， 他知道秋燕的小心思，这小家伙估计是想今天就拿到大黄蜂。 你哥不是走不了路了吗？还炸鱼柳啊？ 他坐着轮椅炸的，很快就炸好了。我还出去买了卤牛肉，你想不想吃啊？ 那我现在过去吧。 真的吗？ 嗯，真的。 挂掉电话，他拎着大黄蜂去交了钱。下楼的时候， 有点犯愁，他实在不太想见秋影，只得强调了一下去把自己衣服拿走的这个理由。边南拎着大黄蜂推开院门，院里几个老头老太太都坐在葡萄架下面，邱爸爸也坐着轮椅跟老头老太太聊着天。 大胡子来了。 大胡子，大胡子，你来了。 眼前的场景和声音让边南有种莫名其妙踏实下来的感觉。跟邱爸爸和几个邻居打了招呼，他弯腰搂了搂秋燕。 我快吧。 嗯。 秋燕用力点了点头，目光落在了他手里拿着的盒子上。 是大黄蜂吗？ 是。 走，进屋进屋。 秋燕进了屋，冲架着腿在客厅里看电视的秋意喊了一声，拉着边南就往里屋走。 哥哥，大虎子来了。 嗯。吃了没？ 吃了。 二宝，你干嘛？ 不干嘛呀，我跟大虎子进屋玩。 你手上盒子是什么？ 这个是…… 边南一看秋意这表情就知道他不会同意让秋燕收下大黄蜂，心里飞快地盘算着该怎么办。 这个是大黄蜂。 哦，然后呢？ 秋燕紧紧抓着边南的手，边南被他抓得跟着都紧张起来了，最后一咬牙，把大黄蜂盒子往秋意面前一递。 送你的。 什么？ 送你的大黄蜂。哎呀，你笑屁啊，给你就收下。 不是，为什么送我个大黄蜂啊？啊， 有什么为什么的？为我…… 燕南差点顺嘴就说为我把你打成这样了，还好收得快。他看了秋燕一眼，又转回头看着秋意。 为你腿快点好，你要是不喜欢就转送给别人。 哎呀，您这智商跟二宝的不相上下。 你还能不能行了？这个我送给你哥的，你帮他收起来吧。 哦。 秋燕犹豫了两秒钟，抱着盒子转身就跑回了屋里。秋意对秋燕的这种态度每次都让边南很不舒服，他看着秋燕进屋了才压着声音说了一句： 你怎么这样？ 多少钱？ 什么多少钱？哦，大黄蜂几百块，不贵。 觉得几百块不贵的那是你，以后别随便给他买东西，总这么轻易拿到超出我们家经济范围的东西，对他不太好。 边南没说话，他知道秋意的意思，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合适的话来反驳，愣了一会儿有点尴尬，走到桌边拿了条炸鱼柳放到了嘴里，嚼了两下之后，边南忍不住喊了一声： 味道还可以啊，你做的？ 嗯。你是不是没吃饭？ 吃了，我就顺路过来拿衣服了。 哦，晾院子里了，你去收吧。 你还洗了呀？ 扔洗衣机一锅烩了，不然还单拎出来放着吗？哦，还有你的内裤。 这个不用特别说明。 边南转身去院子里把自己的衣服收了下来，进屋的时候正好邱爸爸要回屋，他帮着给推回屋里了。邱爸爸身体不太好，跟边南聊了几句就说累了要去床上躺着。 二宝 来了。 秋燕从里屋跑了出来，很熟练地把邱爸爸推进了屋里，跟着又跑出跑进的拿药拿毛巾给爸爸擦脸，最后把爸爸扶上床了才又一溜烟跑回了屋里玩大黄蜂去了。边南本来想搭把手，结果愣是没找到机会。 二宝真挺能干的，也挺懂事的，除了不会做饭什么都会，你没必要盯他那么紧。 你因果关系弄到了。 边南愣了愣 才想明白了秋意这话的意思，把鱼柳塞到嘴里，转身进了里屋。秋燕已经把大黄蜂拆了，放在床上玩得正欢。边南摸摸他脑袋， 喜欢吗？ 喜欢，谢谢。 边南在床边坐下，陪着秋燕玩，看着秋燕开心的笑脸，再想想秋玉的话，他不知道心里是什么滋味，就觉得特别心疼秋燕。秋燕躺下枕着他的腿，举着大黄蜂。 大胡子，你吃了鱼柳了？ 当心砸脸。你怎么知道我吃鱼柳了？ 闻到了，你手上都有鱼柳味了。 鼻子挺灵啊。 好不好吃？ 虽然边南不想承认，但秋意的手艺的确是不错，特别是对于肚子正饿的人来说。秋燕也许是不经常能得到玩具，拿着大黄蜂玩得兴高采烈。边南拿手机对着他拍了几张照片。 你还挺上相的嘛。 哥哥哥哥，你快看我和大黄蜂的照片。 看不到。 拿给我哥哥。 哎，好好好好好，别推别推。 边南只得站起来，拿了手机走到客厅，递给了秋意。 看吧， 拍的挺好啊。 翻了三四下之后，他停了停，又翻了几下之后，把手机递回给边南。边南拿过手机看了看，发现秋意翻到了后面。 那个是万飞吗？ 是。 这么多他的照片，你俩什么关系啊？啊！ 我靠，你想什么了？ 边南又前后翻了翻，发现他手机相册里一连十来张，还真全都是婉妃，都是吃饭或者上课的时候没事敢拍的。他忍不住也乐了。 靠，我怎么这么无聊啊？ 你一会儿啊，别再跟二宝玩了，他今天作业还没写。 二年级能有多少作业啊？五分钟的事儿， 抄着生字什么的，关键是他写字跟课钢板似的，特别慢。 那我回学校了。 边南想了想，这回潘逸峰应该已经出发去寻仇了，出去吃点东西，正好回学校睡觉。边南拿过自己的包，把衣服往包里塞，塞了一半停下了，在包里翻了半天，扯出一截袖子。 你衣服还没洗，我洗完了给你拿过来吧。 随便。你这是回学校？ 嗯。 从宿舍扛一堆脏衣服出来转一圈又回去？锻炼身体挺下本啊。 本来是要回家的，家里有事就不回了。 哦。 每天中午12点准时发布，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。 如果你喜欢大宝、二宝、大虎子，就帮我们多多分享出去吧。